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上个礼拜个见哥哥个 friend 阿刘德华嘅故事冇错啦， 冇错， 咁啊又讲埋阿碌同埋佢个邻家少女嘅故事又冇错啦， 系， 咁啊再上个礼拜啊讲咗我诊嗰件人细波唔细嘅又冇错啦，咁其他网友嗰啲就放下不讲啦，咁啊讲下高妹 check 佢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啦， 嗱我要重新再讲一次先啦，因为咧。我唔知个我有冇记唔记得啦，我俾佢组织一次啦。咁但系未组织之前咧，都系讲下个网站先啦。 系 ，OK， 即系都系好需要你哋捐献啦，吓、捐献户口就系神山府嘅户口啦，咁样吓啊。咁喺你哋捐献嗰度咧，可以好捻闷。喺你哋捐献嗰度咧，就系、是、你当捐献啦，我当买卖啦，系嘛？我有份神秘礼物卖翻俾你哋啦。我啊觉得无价啦，你哋觉得可能会觉得系，可能觉得好啦，戇鳩啦，吓啊，咁认真啦，冇你哋，冇个台啊，我系将我自己呢一个台，全部放晒喺网友你哋嗰度， 系 呢个网站 ，OK， 我其实我未知，可能而家已经成立咗噶啦，话俾你听，我未清楚噶，话俾你听，可能整好晒噶啦，呢个网站。而家就靠捐献，即系你哋嘅捐献，我认为系一个买卖嚟嘅 ，OK 啊，吓，跟住咧系仲要靠一啲货金嘅系统，我一个好唔好话好完美啦，一个货金系统啦，即系同我 partner 嘅个关系啦，佢识搞呢啲咁嘅嘢，吓，咁咧当然咧货金咧就你用货金系统咧，你系唔会有任何嘅神秘礼物嘅， 系， 因为其实当然问个律师啦，货金等于你好似玩古惑仔 online 咁，你玩古惑仔 online， 俾钱，货金俾钱，又得，你唔货金都玩得噶嘛？ 系 嗱，到时嗰个理论咧就系、是、咁样啦，你货金就又得，你唔货金都得， 不过渣啲啫嘛， 渣啲啦，唔系渣啲，咁啊可能有少少嘢玩啦，喺你嗰度 系 啊，咁可能我会整呢啲花样出嚟啦。咁嗰啲就唔會有神秘禮物㗎啦。捐獻唔同，捐獻就直接喺户口捐嚟俾我嗰啲呢就會有神秘禮物嘅。 係。 咁、啊、譬如你係重複捐完再捐係咪得再喂咁你好講神秘禮物係唔會咁咪重複咗我唔制。唔怕唔使唔制。唔使驚。神秘禮物係呢一次嘅啫。下次有另外嘅神秘禮物嘅。 係。 OK， 其實係乜嘢我都諗定㗎啦。嗱、那、嗰個神秘禮物我諗定啦，話俾你聽。 OK， 嗱而家呢次我唔計啊，將來嗰次神秘禮物咧就係、是、你捐，唔係你買，你叫捐啦，喺我叫買啦， 係 你就係買咩咧？買一個執紙袋，執紙袋， 係 嗰啲環保袋啦， 係 同埋兩件戰男嘅戰男 T， 係 OK， 你俾500蚊以下499嘅，咁咪俾個執紙袋你咯， 係 環保袋你咯，你買呢、這個你俾呢、這個999蚊以下嘅，咁除咗个袋之外，我咪俾件白色嘅戰男T你咯。 系 ，OK， 你1000蚊以上嘅 ，OK， 咁我咪俾件白黑色嘅戰男T你咯。 系， 我谂定嘅呢、這个我都谂定噶啦。当然，件就戰男T成本都要几嚿水，又屌咁啦。喺我嚟讲，喂大佬，你知唔知咧？戰男T咧，佢嗰个 logo 咧，即系嗰个公仔咧，我系俾钱系搵人画嘅。 系 ，OK， 其实。个版权系我嘅，系全如果边个人攞呢件衫出嚟卖咧，我可以告佢嘅，话俾你听。 系 ，OK， 啊，所以亦都系绝无仅有嘅嘢嚟嘅，话俾你听。当然我系谂咗好多嘢啦，咁、okay. 将来譬如一批啦，咁譬如我觉得，你捐献完咗啦，呢一批咁嗰样嘢就绝版嘅啦，以后唔会再有，以后都唔会再有 ，OK， 跟住就执迹袋同折难啲啦，完咗亦都系以后都唔会再有嘅， 系。 可能都会有嘅，系另外一款智能 T 咯。 OK， 我就会搵人另外搵人画过啦，就令咁你知啦，我都识好而家跟住识来好多漫画家噶嘛，屈啲漫画家啦。嗰时喂，屌你咯，唉，识画嘢啦，系嘛 ？OK， 好就咁样啦。好啦，咁啊讲翻我啊，即系都要讲翻来龙去脉嘅。 咁长话短说，就因为当日我去神秀，大的呢位朋友咧就要同我换 partner， 清 partner， 系 咁佢将佢嗰件咧人世波唔世有千五蚊又肯担嘅女就俾紧咗我， 系 益捻咗我啦吓，系啦，因为佢一 Q 啫嘛，我嗰时屌咗佢一 Q 啫嘛，咁啊变一个过夜变快餐， 系 啊，仲可以陪食宵夜。仲鳩咁唔係好意思呢，到今時今日嗰條女都同我傾緊偈嘅， 係 微信度我都唔襯你佢㗎喇， 係 因為我唔出佢㗎嘛， 係 矮點咩係咪先，我都細唔細粒細細粒啊，但佢波真係好撚大㗎，我呢度真係見㗎，我都好渣㗎，我睇睇即係我都諗，我曾經係諗過會唔會約佢出嚟襯多次 㗎， 襯一次啦，諗下先啦，呢啲諗下先啦， OK OK， 咁跟住我就因為要同帮阿高妹洗脑啊，我就会同阿高妹讲，即系喺个走廊讲啊，喂，就是、你唔好咯，你令到你太吸引人啦，你令到我朋友好中意你啊，我就为我朋友而生存嘅啫， okay. 真系咁讲啊，当然唔得系啦，大的系咪先咧？跟住话，我话最多我就第二朝同你去罗湖玩，睇嘢食饭 ，OK，OK，OK， 呢度嗰啲卵傻啊，似我哋啲屌你咯，喂，即系嗱，你讲。唔係啊，我都唔想啊，屌你，我唔會咁樣㗎嘛。喂，屌你嗱，我哋玩咁好玩。係啊 ,ok。唔得，佢話唔制。我唔得，你一定要。咁大家今日都冇啊。一拍兩散啦。會咁大㗎啦。係。好係咪先，我喺你知女嘅嘢㗎啦。大兩大好撚易話為㗎啫。係。而且佢又唔知我係真係咁樣玩㗎嘛，係咪先。ok, 咁就換撚咗啦。咁喺當日嘅夜晚呢，咁因為我嗰件細細粒人細波唔細啦叫做啊，咁走撚咗啦，咁六點零鐘到啦，佢發個微信俾我，咁我幹媽啦，唔知咁樣撚嘢啦，我話我心煩瞓唔到，其實其實佢都撚醒我，因為我一個好撚知醒嘅人嚟嘅，都撚醒我嘅、啊、微信即係微信嗰種音樂令我醒咗，咁我咪覆佢囉，我算啦，咁不如你過嚟啦，我因為我預計呢大的已經屌撚咗你㗎喇嘛。 係、 啊。不如你吵聲大的屌你，問佢攞錢走啦。你兩個時候六點啦。你走差唔多啦，可以啦。 係、 啊。所以證明我都幾撚契弟。Okay? 啊、我諗住喺度診佢一 Q 先啦，屌你啦，同埋我 Q 啱啱 Q, 寫撚咗屌你神山府又未即係嗰條女走咗啫，神山府未走。你明白啦。係咪先，佢不能。不能喎、啊、幾得冇癮啦、啊、你話。不能喎、啊、不能即係不能之所謂啦，不能。ok, 懶緊要。咁啊第二招。咁啊我哋約咗啲朋友喺度啦。咁啊跟住呢嗰件女就落嚟喎。 係。 咁啊即係高妹落嚟啦。咁啊大的未見人嘅未見人嘅。ok, 今日落咗嚟啦。咁樣講咗我話喂我同你講喂你係咪陪我去落步。 係。 嗱，点解我要咁讲咧？其实有个好，因为呢一次出现好一个好大嘅问题嘅， 系 个问题就系人多车唔够， 系 你记住啊！上个再上个礼拜我讲我哋八条友去， 系 其实八条友去系有一个得七条友翻嚟嘅啫，唔系死捻咗， 系 一下碌咧系自己揸车嘅， 系 所以变咗七条友，但七条友就坐唔到一架七人车， 系。 因为七人车话七人车系连埋个司机先七人啊， 系 啊，所以只可以坐六人。 嗯， 咁 你突咗一个， 突咗个，咁横掂都系咁啦。咁屌你，我应承咗个，应承咗高妹啊嘛，我话听日带你去喺度食饭 ，OK， 咁样噶嘛， 系。 咁跟住我见，咁啱又见到佢，可能我谂住咧，即系其实我唔知高妹会落嚟噶。其实我谂住如果我都成一点啊，高妹走捻咗啦。 系 咪先？我谂住，我算啦，咁啊算啦，谂住，我自己我可能搵多个网友陪我搭滴滴啦。 系 啊，咁跟住你哋嗰度咪五个人坐架车，咁我哋两个人坐一架车，咪大家平均计一条数据算咯。 系， 但系佢一见到阿高妹落嚟，跟住我话屌得啦，咁佢六个人咪坐一架车咯，我同高妹咪可以打滴滴咯。 系 ，OK 啊，咁啊话你唔好走啦，咁样啊咁样，跟住阿大的都未落嚟嘅，咁阿高妹就话唔好啦，佢拍佢话唔好意思， 有啲尴尬， 系我咁样佢比较好，即系好其实几隔篱好似仲有澳门嘅朋友啦，好同埋阿文啊， 阿文系 阿文阿文系阿文嘅， 跟住佢话我咪要换衣服啊。 系。 我话屌你，你同我一齐，你唔使着啦。我真系咁讲啊，用普通话讲，你唔信问下佢啦。我话你唔使洗着啦。我唔知你突然间咁样好反应，你唔使洗着啦。跟住佢话唔好啦，唔好啦，得啦，你坐下先。跟住咧，我咁啊，阿达的嚟啊，达的嚟啦。咁因为佢坐咗我前面嗰张台啊，佢因为神手奇怪嘅，佢哋 lobby 咧嗰张凳就好卵高 嘅， 个 iPad 啊， 系。 咁我话喂，你见到仲喺度啊？我话系咩？哦、啊，走卵咗啲，我做嘅。我啊，我最近一间诊啦，咁啊， 系。 我话唔关我乜事啫，咁样。我话哇，咁系咪咁啊？好嘛，咁啊，你呢个唔识讲广东轻广东话噶嘛？ 系。 而且今晚我仲话达的话，好冇诊啫。 系。 我梗系听下好冇诊。啊，大佬有心理准备啊。 系。 跟住话。O K 啦，我瞓到十点钟先至请第一 call。 系， 哦，你瞓到十点钟先请第一 call。 唔怪之朝头早叫佢嚟， 朝头早嗌佢过嚟，佢唔捻嚟得啦，因为啲你老未收钱。 O K， 当我醒睇啲你屌你老咩？你收钱咩？明晒咁安乐晒啦。 系， 即系证明嗰件女其实唔系嬲鸠我。 系。 啊！而唔捻夜晚唔过嚟陪我啦， 系 因为大的仲未屌啊嘛， 系 OK 咁点晒，咁跟住好啦，哦，跟住我就我又 call 翻个七人车啦，咁啊七人车嚟咗啦，咁啊见哥哥朋友阿刘德华带埋佢件女落嚟，阿朗尼又带埋佢件女落嚟，哇！佢哋晒女咁啊， 系 哇！见到刘德华嗰件女，哇！真系神采飞扬啊， 神采飞 扬！哇！屌你老母，可能沉嗰个系阿刘德华条女， 系 OK 吓，我叫佢，唔知啊，冇名噶啦，唔就识佢嘅吓，咁啊，sorry 啊，咁啊好啦，开心啦，跟住我又同阿高妹讲，我话嗱咁啦，你唔使紧张啊，因为佢哇唔好意思啊嘛， 系 啊，咁我咧都要落下药噶啦， 系 嗱唔紧要啦，我话嗱我唔系坏人嚟噶， 系 哇我自己都唔信，我唔系坏人嚟噶，嗱咁啊啦，去到翻到就罗湖瞓醒先，我唔搞你啦，瞓醒先啦， 吓 啊话你。好似以前氹女朋友上床咁咩？我发誓去长洲咧，我唔搞你。 系 老味，我话话啦，我唔搞你。咁到时屌你老母，屌你咪去搞，系咪先？都系咁啊，系啦，都系嘢。我而家系一个成熟嘅男人，我讲得出我做得到嘅。 OK， 因为我知道迟啲搞噶嘛。 系 OK， 嗱，我表下不讲啦。咁跟住我咁样，跟住个而家七人车未嚟，但我滴嚟咗啦。 系， 跟住我就话：喂，嗱，我同阿。阿刘德华、阿大的啊，咁我讲朋友讲话，嗱，阿空少啊，嗱，你钱啊，我俾咗车费你啦，你又埋嗰张单啦，埋车费张单啦，咁我就同呢件女去罗湖啦 ，OK， 系， 好，咁就系一路喺呢个车喺沙井搭车去罗湖期间咧， 系， 咁啊，梗系玩滴滴啦，咪大家喺度玩嘅微信啦， 系， 佢玩我又我玩啦， 即系佢冇跟到你上车嘅， 佢跟咗上车啦， 哦，即系你同。 嗰件女 系 啦，嗰件女佢已经跟咗上车啦， 系 啊，我边度漏咗咧？啊，冇得啦，滴滴啦，咁嗰件咧跟咗上车啦， 系 啊，咁啊，跟住佢又玩佢嘅微信，我玩嘅微信啦， 系， 咁你漏咗一个人，漏咗一个好重要人喺度嘅， 系 就系嗰位网友啦， 系 嗰位网友就俾个微信当日啦，当时啊，我喺搭车嘅途中， 系 OK。咁咧就俾咗一个微信俾阿高妹，个琴日点样啊？即系阿嗰位网友系唔知道琴日系咁啦，就混乱噶嘛。 系， 哇！屌你老母又换妻，而家又屌你老尾， 即系你同阿嗰位网友喺度微信紧？ 唔系，佢同嗰位网友微信紧，因为佢个阿高妹第一次系同嗰位网友啊嘛。 哦、oh, ，OK， 又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啦。OK， 叫咩？你有冇听过嗰集 A4U？ 有， 系啦，因为嗰集同阿健哥哥做嘅。OK， 系。 系啦，我几想讲，几惊话同阿刘德华做，好啦，就留好啦，就难分。咁啊，我嘛 A4U， 其实本来咧，当日咧系谂住嗰位网友带高妹，我带 A4U 一齐租情侣酒店嘅。 系， 就因为啊嗰位网友临时唔得闲，定系唔知阿高妹唔得闲啦，就取消咗，变咗我同 A4U 一齐嘅啫。 系， 所以咧，所以佢阿 A4U。唔系，可以啊！各位网友同阿公妹咧， 係有聯絡，今日嗰位網友係會遲早都仲會私下約阿高妹一次嘅，或者可能係啊嗰位網友會去神秀再揾到佢一次嘅， 明白 ？OK， 所以佢哋好好熟嘅，傾緊偈。咁當然啦，阿嗰位網友一路都想帶想私下約高妹出嚟再 check 噶嘛， 係 OK， 咁就喺微信嗰度咁樣傾偈，佢好想知道琴晚俾阿牛屌成點啦。 系， 咁阿牛梗系冇屌到啦，因为我屌捻咗嗰个人世波唔细啊嘛。 系 吓，咁、啊、当然啦，咁捻复杂嘅嘢，你喺微信讲唔捻实到啊，系咪先 ？OK， 咁啊，跟住咧，咁阿高妹咧就话佢咧，佢系而家系同我一齐嘅， 系 咁样。咁当然啦，阿、各位网友嗰啲八。唔捻明啊！有冇可能啊？牛哥琴日屌捻完，而家又屌你，再大力 直落咁啊！ 你钱多2000蚊，我见到屌你咯，系咪先？你讲少啊！你真系平啊，系咪先？ 系 咁，当然佢估唔到系咁样样啦。而家你明啦 ，OK？ 喂，我前几日见到佢讲咗俾佢听啊， 系 见到啊，各位问讲俾佢听啊。好啦，咁啊，咁啊，阿高妹就话：各位网友嬲， 嬲 啊， 嬲咩？嬲佢嗰日冇陪佢， 好搞佢，好搞啊高妹 啊！ 即系高妹唔系货物嚟噶嘛？佢认为佢认为自己唔系货物。OK， 一喺嗰晚你听翻我前两集咁讲，你当我货物啊？咁啊嘛，好卵潮，好卵型噶嘛，冯婷婷啊，咪咩咁卵样？我呢个货物啊，咁佢唔系认为自己货物嚟噶嘛？所以佢咪觉得嗱，你睇下你嚟睇下各位网友。嬲啊！佢就唔系当我货物啦，屌你老母！你阿刁民牛龙嘅大爹，我当我货物咯，啊！即系咁上下嘅暗示啦。 系， 我当然话，哇！咁我又好 gentleman 咁，我又循循笑又咁同佢讲，唔系嘅，乜啊，咁氹啊。咁总之咧，佢就话一路咧喺度话紧啊，各位网友嬲啊，嬲啊，总之嬲啦，啊唔开心啦，话嗰个网友问我点算啦。咁、哦、我就好有坦白㗎关佢撚事呀、啊。你唔諗下我会嬲嘅。你唔諗下你喺我面前提一件仔我会嬲嘅。当然我唔諗会嬲啦你唔諗下嘅。嘩我咪你讲唔关事㗎唔好提啦好唔好 ?ok? 跟住我又扮少少黑面㗎嘛。咁、啊、你知啦喂我同佢搭班车时係两点零钟。哇！如果黑面黑到屌你，第二朝两点啊，仆街咁即刻屌你啦，喂！咁啊，高妹佢都知噶啦， 系 咁啊，即刻啊，又呢个好温顺嘅，即刻就唔捻再复呢个鬼我嗰位网友嘅 message 啦。咁可能有复嘅，可能断断续续复啦，吓咁啊就少了依人咁依捻住我度啦。 系 咁当然啦，我就一眼望住佢啲波啦，因为佢自己系着件一件老卡啫嘛。 系 啊，我好想伸只手嚟炸佢老母屌閪啊！当时但系唔好意思啊，碍于咧，我喺倒后镜咧，那个司机系咁屌你咯，佢望捻窒住，屌你喺度系望捻住我，唔系揸车，咁佢想我表演啊！我大佬刁民牛表演俾你睇，你咪知捻线呀、啊！我嘴都唔捻只嘴啊！我就系要你冇得睇啊！屌你自己，咁你老母如果你拉堂集啊，拉堂集我点埋閪俾你睇啦？点埋閪仲得？咁就咁样样啦。好啦，一车就车到去我个目的地主题酒店， 系 OK 下边间茶餐厅 ，OK 好啦。咁跟住咧，其实好坦白，我系银行系冇钱嘅， 系 因为我本身系一个点玩嘅人咧，我系每次一。我本来我而家银行又系有钱嘅， 系 如果我喺香港嘅话，我银行系点都有翻几百蚊嘅，甚至千零蚊嘅，唔会超过2000蚊嘅，记住啊。 系， 但系我咧好好嘅习惯系好好嘅， 系 我每次嚟心就揿紧晒佢，揿紧晒佢出嚟嘅， 系 吓滴，即系可能留翻100-200蚊啦， 系 啊咁我哋可能滴滴啦，啊咁留翻100-200蚊嘅啫，咁我就揿晒出嚟，咁冇钱点携程啊？ 系 冇钱点订情侣酒店啊？ 系 咁好捻简单啦，咁啊同佢食饭啦，咁啊即系食哦，不如食个早餐先啦。 系 啊，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好搞嘅，我用携程订平啲。OK， 我都好捻孤寒，我都系一个刘德华话声嚟听。OK 嗱，咁跟住咁啊但系好在，原来间情侣酒店附近咧就有间建行。 系 咁啊，我咪同阿公妹讲话，喂我出去食支烟先。咁食一支時間，我真係夠我去到建行嗰度存款， 啊，存翻1000蚊落去个银行度，又够时间我翻翻嚟，支烟都未食完咗。 系， 哇！你谂下几多，其实好捻就方便咋，对我嚟讲，即系用建行真系好捻方便。即系我唔系卖广告啊，系网友申请大陆想申请银行，咁试下申请建行啦。 系， 因为点解咧？口岸佢有分店啊。 嗯。 佢有好多分店喺口岸啊，咁其實你存錢攞錢都好方便， 係 OK， 咁所以羅湖又係我知啊，羅湖係啦，福田係啦，當然嗰啲唔知咩蓮塘嗰啲，將來蓮塘嗰啲係咪我唔知啦。總之而家要我哋成日去過關嗰兩個 主要通道， 主要通道咧都係咁。當然啦，落馬洲嗰個咩個皇崗我唔知啦，因為我好啦，就未去過皇崗。好啦，咁啊轉翻嚟，咁跟住話，咁我即刻。喺食咁啊，翻嚟去间餐厅度啦。我喺餐厅嗰里边就同阿高妹嗱，我哋今日住呢间酒店， 系 就喺楼上嘅啫。咁不如拣房拣下你中意住边间啦。 系， 哇！佢一拣嗰间，屌你老母，100几蚊，哈啦啲条房啊！屌你，我屌你老母啦！哈啦啲条，我屌咗哈啦啲条都唔使800蚊啦。咁而且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系。 但哈啦啲条房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佢个浴缸咧，唔系我咁嘅浴缸， 系 Hello Kitty 浴缸， 唔系都系嗰啲好捻普通嗰啲大，佢浴缸大嘅，但系就唔系按摩浴缸。按摩浴缸有个好处系咩啊？你倒啲泡泡落去咧，佢会帮你打啲佢会起落去街噶嘛。但系如果你嗰啲你唔系按摩浴缸，倒落去 要自己搞， 你咪黐捻咗线啊！屌你老母，你搞你有条女啊！屌你老味搞嗰个浴缸，所以我就唔制啦。咁跟住我就循循先就嗱呢个唔得嘅，呢个500，屌你老嗱你嗱呢个千几更加唔得啦，唔好玩嘅。咁啊订咗啲398蚊嘅， 系 OK， 我订到啦。咁啊跟住啊，一齐订啦。嗱呢间啊，屌你医院做主题嘅。你都三人嗱，我一定你今晚睇三人嗱，依家就啱啦，依然做主題 ，OK， 正啊，我同你講，我 OK， 跟住訂咗房啦，跟住我哋上到去間情侶酒店度，咁啊，跟住佢話有房嘅，你嗰個價錢個房啊，仲有兩間，但未執好，等一個鐘頭啊， 係， 我屌你老母，咩等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去邊度去咧？ 去邊度咧？你又我又唔可以就地診制，咁冇办法啦，要咁加钱咯， 系 加多一嚿水，咪住贵啲嘅房咯， 系， 但我唔知贵咗喺边度嘅话，即系你啊， 但系都系嗰个主题， 唔同啦，唔系嗰个主题啦， 系 唔谂知点解，总之系颜色做主题噶啦， 系 啊颜色做主题噶啦，咁啊叫可能间房大少少咯， 系 大少少咯，咁啊都几靓嘅原床， 系 原床， 系 咁啊一咁啊阿。高妹未試過住啲嘛咁嘅酒店㗎嘛。咁咪大家一睇。你知嗰啲行步路有一陣花香味啊。 是。 即係你嗰啲好撚有人㗎嘛。嗰啲牆壁啊噴撚晒啲幾 sexy 嘅女仔嘅畫啊。有天使啊啲咁樣成埲牆都係咁樣㗎嘛。係。行過去已經好撚正啦。一打開到門一睇。嘩屌你老母按摩浴缸。屌你老母真原床。嘩屌你老母無啦啦。个电视机有个嘢遮住揭开嚟睇啊！屌你老母，哇！使唔使咁捻样？喺电视机下面就系浴缸，浴缸对面就系张床。哇！仲有厕所嘅，厕所仲有两对四对拖鞋嘅，一对即刻等嘅，又有两对嗰啲胶嘅拖鞋嘅。哇！点解仲有个震蛋嘅？屌你老母！哇！喺床上面仲有装玫瑰花。喂，大佬一计到佢好啦，开心。咁跟住，咁我啦应承我嘅承诺啦。 是 不如啦咁撚攰你瞓下觉先啦。 是。 瞓、啊。因为你可能唔知点解啦。係先我节目开流呢我咁讲啊高妹话佢件衫污糟㗎嘛。 是。 佢件衫要洗佢唔乾淨㗎嘛佢驚件衫唔乾淨我就同佢讲你唔使着啊。佢真係喺我瞓佢晏昼瞓喺嗰度我去到酒店大概係3点至4点钟度啦。 是。 佢真係冇着佢衫㗎 攞咗去洗。 唔係。就怪喺度， 系 今日全程瞓喺我隔篱瞓紧觉， 系 我承诺过我自己噶嘛，我话唔搞你噶嘛， 系 我咪唔搞你咯，因为我自己都攰， 系 OK 嗱咁啊，但系佢系冇着衫喎， 系 衫住瞓下，喂 一丝不挂嘅， 一丝不挂，大家赤对赤啊， 系 光秃秃一直瞓喺度， 瞓瞓下咪揸佢老母啲威， 系 揸佢老母啲威，唔屌，唔系咁快屌嘅。好啦，明明白蓝嘅话，咁啊又瞓下又揸抄下，瞓下揸下抄下石下，瞓下揸下石下，咁其实都冇点瞓噶啦。 系 啊，咁都真系冇，真系真系个承诺，眼就冇屌到嘅吓，因为我承诺嚟噶嘛。啊！我哋咁大嘅人有承諾噶嘛？唔似啲我有講咁話買神山虎，跟住係點嘅嘢咁唔見咗人，唔見咗人點啊？我有承諾係咁，OK， 唔好講呢啲嚇。咁跟住咪六點鐘，我哋跟住去打個邊爐先啦。 係， 唉，食嘢先啦。咁開頭咧，本來咧阿碌就嚟咗個微信嘅，佢話一齊食飯嘅。 係 啊，喺我嚟嗰間好啦，四條食飯平好多噶嘛。喂，大佬，佢2000銀嘅呢件內，話聲你聽。 係 啊。重要喎，一眼啲先讲价钱，因为重要啊嘛，吓咁啊，咁啊，但系嗰条女唔好意思， 又系琴日见过嘅， 系咯，碌喺度啊嘛，系嘛，佢唔好意思食嘅，如果你我星期六陪捻咗啊大的，夜晚就陪你，嗰啲嘢陪你，咁我当我咩啊？ 货物， 记捻住啦，货物啊，佢先咁捻样噶嘛 ，OK， 咁你唔爱咪唔爱咯。咁我咪去咬 你，应该屌捻翻佢啊嘛！咁你又当我咩？唔通你当我老公咩？你咪当我水鱼？ 唔会咁样讲，你捻我嗱，你咪冇品咯， 使咩令佢有 品？你咁样讲咪唔够 gentleman 咯？你知捻知道我哋呢一班人喺神兽里边好有朵啊，水鱼啊，系咪？好有 gentleman， 系好玩噶嘛 ？OK， 个个都好捻中意同我一齐，我哋一齐玩嘅，知道大鳄鱼嗰班系好啊嘛。因为我哋冇啲45分钟啊，冇啲屌你咯，咁样系咪咧？差人就屌，差师你又屌，咁嘅人喺度噶嘛？ 系 啊，偶然间出现一次，冇办法啦，系咪先？我哋好出好有朵啊！好啦，咁跟住就系同佢去食嘢啦，食完嘢跟住睇戏啦，好多嘢唔使讲啦，梗系睇《游乃海》编剧嘅《三人行》啦。 O K， 呢套戏系非常之好睇啊！如果你用我讲咧，我间时都讲唔完。OK， 好啦，就系、是、咁样，非常之好睇嘅。佢系比呢个《寒战二》更好睇嘅。 OK， 吓、啊，就好难讲，好难讲出呢啲咁说话。OK， 但系真系好睇，真系好睇。OK， 啊、okay ，因为《寒战二》唔系唔好睇啊。OK 啊，好啦，咁啊，同咁啊，冇嘢。睇完套戏啦，睇完套《三人行》啦， 系 咁啊，走啦，走到一半，跟住啊，嗰条女就话：，咦，如果你老母我躲嘅。啊！唔加就喺个袋就摆咗喺戏院度， 手袋啊， 系，咁你知道我年纪大啊？咁你老婆点会同你跑啫？ 啊！ 佢呼一声，嗰条女就拖捻住行。我只可以急步跑，一急步行就唔好行咁快啊！我真系想讲，屌你入边有几捻多钱？我俾你算啦，好懒就辛苦，年纪大啊嘛。OK， 咁啊，继续拖捻住我嚟，咁啊，行行行。好，佢攞翻个攞，诶、哎，真系。啊，间戏院 O K 嘅 ，O K， 帮你揭 咗万象城嗰间， 系 O K， 万象城嗰间戏 O K 嘅，咁去到咧，咁、那个原来嗰个扫地嗰个咧已经揭起咗个袋啦，系啦，咁已经俾翻咗个嗰条女啦， 系， 咁佢就攞翻个出嚟，我就话黐捻线嘅，你唔讲我即系开头我要你蠢嚟扮嘅啫，原来唔捻系喎大佬，你真系蠢喎，跟住佢话成日话我只好冇失噶嘛， 吓。 即系成日嗰啲又好啦，佢话只个我想蠢噶嘛，我成日都觉得你扮蠢啫，扮蠢氹男人啊嘛，好叻噶。 系， 但你话喺呢次， 真 系好明显，你真系好叻就蠢嘅，或者你唔系呃人嘅，或者咧 ，OK， 但当然我系个耳鞋啦，即系未屌喺耳鞋啦，因为你知道我唔跑得噶嘛，而家 系 咪先？唔系有病啊，我咁嘅年纪点跑？我四十几啊，大佬 ， 你叫我屌我，你叫我屌咗两场嗨好捻过啦，系咪先？我啲体力我嚟屌嗨咁。哇 ，OK， 我哋都咁啊 ，OK 咁啊，即系证明佢而家系几咁蠢嘅人啦。 系， 咁啊，其实即系喺个笑话嚟噶啦。咁一路由佢攞翻个袋，我唞顺条气啦，当然啦，大前后唞顺条气啦，攞翻个袋，我咪笑谂到佢翻去扬州点啊？ 笑 啊！下次唔见多次啦，因为佢我话佢之前都唔见咗两次 嘅， 两次都攞得翻啊。 啊， 哇，好捻嘢啦，你食下第三次啦，咁样我谂佢串佢。我串佢就喺度互相打骂啦，嗰种打骂真系好似情侣咁打骂啦，咁我又好捻受嘅，系嘛 ？OK， 咁去到呢、這个酒店啦，主流酒店啦 ，OK， 咁啊开热水啦，你知啦，嗰、那个缸咁样大，啲热水其实热水都好快嘅，但系你想个缸满咧， 都要半个钟头左右嘅。 系 咁啊，呢个呢半个钟头做咩咧？ 做咩？ 饮冲杯神山虎先咯， 冲 哇好捻紧要噶嘛。 O K 系先啊，冲杯神山虎先咯。跟住阿公妹问咩嚟嘅？咁咪话我系咗瞓咗，今晚唔使瞓，饮杯咖啡提下神咯。 佢有冇话佢又要饮啊？ 佢冇，我得一包噶嘛。嗱，佢冇话要饮，几捻苦咁样。跟住饮完之后，跟住我话开啤酒饮咯。咁佢话屌你老母，饮完咖啡饮啤酒，系啊，开心啊嘛，庆祝你个袋失而复得啊嘛。OK， 好啊，好啊，剧力夸啦啦。好，跟住几日话又系好啦，好不容易时间咁过去。 系 OK， 咁啊，大家半钟头到啦。咁其实啱啱个探明。神山虎嚟啦， 系 我话瞓醒啦，神山虎嚟一饮完之后，半钟头嚟啦。情浴缸就啱啱好水够嗰、那个份量啦， 系 浸紧啦。咁啊，都要哇！嗰阵我喺佢玩嗰啲浴缸啲，同以前玩法一样 ，OK， 系 同我同阿咩上沙妹啊、广东妹啊，玩嘅浴缸一样啦。嗰啲唔细表啦，都系一捻样 ，OK， 冲跟住玩完浴缸之后 ，OK。你邓尿啦嘛， 系 瞓喺张床上边， 系 咁我话一件女千二千蚊噶嘛， 系 啊，即系平时过一二千蚊噶嘛，咁我假设佢有吹噶啦，系咪先？ 系 OK 咁啊，等啊吹吹，等等啊，真系吹， 系 点吹咧？佢由我耳仔锡到我黏头个颈啦，颈到黏头两粒。石粉喺下边，担完再担喺担我担担神山虎啦吓， 系 担完之后又石翻上嚟， 系 石翻上嚟黏头，又石翻到嚟颈，又到耳仔， 系 就石翻落去颈，又石翻个黏头，跟住又担，哇来回两次，哇咁啊，因为我估计佢都要担噶嘛， 系 咁啊，如果唔担咧，嗰位网友咧同埋阿大的咧，佢点会咁样话正咧？ 系 原来问翻嗰两位朋友， 系 冇担过， 系冇担嘅， 系冇担佢两个， 系 净系担我。 O、 okay? K， 你明唔明个道理啊？ 得啦，赢咗啦， 嗰两个都唔担啊， 净 系担我啊！你明唔明个道理先？ 得啦得啦， 净系担我啊！ 系啦，知道吧？八两币， 得我会两支啊！你明唔明白啦？你明唔明白？ 得啦得，八两币 ，OK 啊， 八两币两支喎， 两支喎，就会 OK。 得啦，八两币两支啊咁， 跟住我咪拆个袋出嚟，因为一做个袋咧，我已经放在枕头下边嘅， 系 因为时间关系，你知啦吓，好似阿美美阿剧头煮餸咁啊，时间关系，咁啊放咗呢个袋出嚟，咁跟住。我哋就到雷士嘅最新嗰隻啦 ，OK， 用 Sakami 噶啦，啲 Sakami 我谂住我送俾网友用噶啦， 系 咁啊，咁佢又帮我搣开袋套啦，你知啦，你即系到雷士最捻衰人咩咧？唔识分底面噶嘛， 系 第一次套错咗啦，第二次反翻转嚟再套， 系 套嗰时候咧要讲样样啦，开头咧佢系有少少唔想套攞个套出嚟嘅， 系。 佢系想就咁就坐落嚟嘅，明唔明白？就咁0.00啊， 系 明唔明白？但我话屌你咪忍住啊！你啱啱俾个大的屌捻完，我唔忍制啊！唔系，系唔系我都唔忍制噶啦，而家 ，OK 先，屌你啦喂！即系而家我要教导网友噶嘛， 系 阿卢永乐违训嚟噶嘛，大佬 ，OK， 大啊老虎啊大啊！跟住佢即系先吐将个吐落嚟， 系 跟住坐啊坐喺度啦，一坐嚟。削一声，喂喺我上面摇下摇下啦，呢啲泥牌嘢啦，跟住我冇办法啦，摇多两摇，你知唔知我都硬啫嘛，系咪先？咁啊，梗系做翻一个男人应该做嘅嘢啦，反翻转佢咪蠢咗咯，啲位咯。 系， 哇，屌你咯，边有咁样湿噶？边有咁样湿噶？唔系咁样好 feel 啊嘛你？哇，我都好好 feel 啊，跟住我话好湿喎。 吓、啊，跟住咧， 跟住佢爽唔爽啊？我话你爽唔爽啊？跟住我话你爽唔爽啊？咪爽啊！爽咪嚟咯，爽咪爽嚟咯。即系又系又嗰样嘢啦。神山虎加六味地黄丸，再狠狠地毫无怜悯地又系攞热狗对踢击嘅态度去对付佢啦。 系 但系对付佢时间系零射长嘅，你知唔知点解？ 系 唔知咁话好卵爽， 但系爽得嚟又长， 系咯，又多水，一路砌一路有， 系， 哇，一路砌一路有，通常你知啦，即系而家撞爆佢个讲法，点解撞爆要大 K Y 咧？点解砌砌一冇水啊嘛？ 系 就因为啲女，哇，唔该砌砌你砌咁样窒耐，点会有水啊？所以阿撞爆就要大 K Y 咯。 系 我唔系、哦，其实某程度我呢次系沉得几耐噶，当然我冇看啦，冇看时间啦，应该某程度我估计啦，系多过15分钟啊，唔系多过45分钟啊， 系 啊，撞爆先 多过15分钟， 多过15分钟，但一路以来系完全系用佢自己嘅水嘅啫， 系， 哇，佢真系系咁嚟啦， 系 嗌咧，都当然啦，你知情侣酒店嗰啲音乐噶嘛，其实嗌得我开得几大声下嘅， 系。 哇！我谂其实隔篱房听到， 系 啊，老公，佢冇我讲得咁难听啊！老公啊，大佬，咪屌你，佢做翻个老公啊，大佬啊，咪蠢咯！跟住佢都话有少少受不了 啊， 太捻柒耐啊！时间屌你老，咪因为唔知点解啊，因为可能你琴日一剂，今日第二剂，通常都系咁嘅，即系而家咧，我星期六诊完之后，神山虎药力未过，我再饮神山虎咧，再诊下上三杯咧。其实我都是夜晚诊嘅，咁都系耐好多嘅，我先听，更加耐嘅，咁所以你知道我有点解而家我分两次饮啦 ，OK， 即系第二次系仲搵食劲啊嘛， 哦，咁 啊，咁啊诊咯，哇，但系射嗰下有啊，好似猎人王咁啊，又系好似人抌啊猎风出去一灵魂屈咁样，准请啊，死啊，屌你老母，你街猎风，屌你抌你落去呢个河度先。落山大佛抌你落出去先，又系咁样射出去， 系， 哇，真系好 feel 到咧，又系好捻正咁啊！咁加上你知啦，三 系 两次，水多十五分钟以上，哇！嗰啲咁一 Q 真系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即系可以咁讲系近年啊， 近年 除咗阿上沙杯勾嗰次啊， 系 勾勾嗰次咧， 系 嗰次系好靓 man， 嗰次好靓 man 好似噶啦，勾勾咁样。啊！之外咧，呢次我都覺得係即係似翻個男人， 係 不嬲都男人都好似，係更加似翻個男人咯。 係 啊！哇！即係呢次真係我就非常之滿意。 咁前後襯咗幾多次啊？ 咪朝頭早再巡禮襯一橋啦。 係 咁啊，過程差唔多啦，係水冇咁多咯。 係 咁，你水冇咁多，咁都係交行貨咪撚就咯。 係 好啦，咁啊，講下價錢啦。嗱，佢浴金2000蚊要俾噶啦。 係 啊。咁我 total 咧，我俾2300俾佢， 系， 因为回程咧，嗱嚟嘅程嚟嘅钱就我俾咗迪迪， 系， 走嘅车钱佢自己俾咯， 嗯， 啊我再俾，其实应该系160蚊到啦， 系， 160至180啦，其实不等啦，因为迪有时我唔知几钱， 咁你就俾200蚊佢啦，就另外100蚊 tips， 100 tips 咪俾2300咯 ，OK， 嗱我条数就咁计噶啦，嗰件女浴巾加车费加100蚊 tips。即係如果譬如嗰度係1500嘅，咁呢次我俾1800㗎啦。 係。 但如果譬如佢係我係要佢由沙井嚟，咁我咪俾多200囉。 係。 即係你冇理由話你170蚊一程，咁你兩程係340，咁我俾2440蚊俾你㗎。不如我不如俾個500啦。 係。 係咪先咁樣我一條咁嘅數囉。即係如果譬如嗰件女係1000啊，你係住喺好近嘅，可能系环江啊，咁我咪俾200蚊来回车费咯， 系， 咁咪1200咪算咯，咪即系1200加100，嗱呢个就我嗌出嚟嘅价钱，我系觉得冇就系应该可以攞嚟做标准，因为我唔知阿刘德华系点样啊，因为佢嘅事啦，因为啊，但我系搵呢个嚟做标准咯， 系， 浴金加车费嘅齐头。 明白， 加100， 明白， 咁就系我所玩嘅嘢啦。 系， 咁好似呢次咁，2300，屌两 Q， 由3点几4点陪到我第二朝食早餐。 系 ，OK， 第二朝系情侣酒店打埋嚟催终。 系， 啊，我哋先走嘅， 即系差唔多成20个钟头咯。 系啦，咁抵到烂啦， 系啦，抵到烂啦。 啊，你最记住， 即系100蚊个钟啫。 系咯，你记清楚啊。担两次啊，个个都唔担啊， 正喺擔我咋。你幾撚緊要啊你知唔知啊嘩屌你老味自己水啊15分鐘自己水啊叫你自己吐口水吐15分鐘你咪撚得啦。我呀係我啊你明唔明白啦可能我咁就算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都係嗰句啦要捐錢就快啲捐啦大佬真係 捐啦捐啦 捐啦。第二樣就係、是、我冇心人我冇嘢做㗎而家我好靠神山虎啦好靠最得起啦咁當然啦呢啲 product 最得起你哋可能未你哋會覺得話幾多麻煩煩㗎因為要食一次事前又要食一次事後你會覺得好撚煩但我可以保證你係真係唔會頭痛㗎。我聽聽即係你哋唔好諗住驚乜啦我後生啦飲完喂辛苦無謂㗎嘛。又唔係貴五兜嘢一盒買兩盒夠你玩成個月啦。你而且我價錢又便宜過出面。喂講真的你某程度你真係應該幫襯下啦。係先而家好靠呢啲衛生啦話聲呢屌閪錢就係靠我賣 product。你哋捐錢就我嚟做網台啊即係你啊 ,ok? 即係你哋捐錢即係我嘅買賣啦 ,ok? 大家識咗啊大家建設一個美好嘅電台有你哋一定有你啱鍾意聽嘅節目嘅 ,ok? 咁啊唔再 sell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好啊咁啊而家8月2號啦嚟下做多幾集呢咁 Sakami 嗰個廣告就唔會有㗎啦 ,ok? 唉就屌你啦我以後買撚埋廣告佢啲冇石頭。係咁先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講啲講間飯盒場啊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刁民牛極力推介